东时间十点整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聆听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时间是一只温柔的手， 光亮一梦二十年，依旧是舞动啊也不动情。 出神恍惚间，物换星移，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多余的哀愁。 那时的心情，那样的自己。 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 年华向晚，歌声依旧，最美时光。 曾经有华语音乐机构把我们这将近30年的华语乐坛进行了一次非常大的评选，最后呢得出了我手上的这份名单，叫做华语歌坛的30人、30首歌和30张碟。看似非常浩大，容纳了非常多人的故事的华语歌坛，最后留下来被人记住和传唱的却只是这30个人的传说。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盘点的是影响华语乐坛的30个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歌。对于现在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刘文正这个名字应该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但是对于最早接触流行音乐的人来说，刘文正可以算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他是那个年代台湾乐坛甚至是华语乐坛最当红的男歌手，也是男演员，是能够和邓丽君并驾齐驱的男星。刘文正的台风源于他的偶像，也是美国的巨星猫王，所以他的动作非常的酷，但是看起来又是雅的，衣着很华丽，再加上舞美和灯光，这些元素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化学反应。因为在那之前，在台湾唱歌的都被称作是歌手或者是歌星，而从刘文正开始才产生了巨星这个概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刘文正非常早期的一首歌，有着白马王子似的轻佻的味道，《俏姑娘》。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看那前面的俏姑娘，修长的身材娇模样，长长的头发嘛黑又亮，走起路来又摇又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不能不能我不能看，爱了白眼我怎么办？美丽的姑娘嘛要欣赏，偷偷地望她嘛又何妨？向前走，向前走，回头望她一眼。向前走，向前走，回头望她一眼。

据说蝉要在泥土里埋伏七年，然后才能够破土而出，所以它会在夏天彻夜不眠地纵声高歌。相对人来说，蝉的夏天实在太短暂，因为它的一生当中只有一个夏天，能唱歌的日子太少。或许是因为这首歌的巧合，30岁在刘文正最当红的时候，他却推出了歌坛《远走他乡》，把自己定格在最美好的时候。短短的8年音乐生涯，但是却成为了华语乐坛不朽的一代巨星。在刘文正离开乐坛的30年之后，虽然他没有再出现过，但是他仍然是台语、台湾流行音乐当中永远的传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叫做《三月里的小雨》，这是刘文正第一张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专辑，也是一张没有翻唱、没有改编，也是刘文正公开声称最满意的一首歌。 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为谁飘？小溪为谁流？带着满怀的凄清。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诉，可知我满怀的寂寞。问小溪，谁带我追寻，追寻那一颗爱我的心。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诉，可知我满怀的寂寞。请问小溪，谁带我追寻，追寻那一颗爱我的心。 吹醒我心灵，嗅觉还带着惊喜，默默递给我一朵小野花，带给我喜悦的春。你伴着我带着老吉他吟唱在山巅水崖，深情注视我笑在艳阳下，满盈我欢畅的夏。忘记流浪的岁月，挥挥手只留下背影，弹着老吉他我依然吟唱，潇洒我清愁的秋。你已远去，无处觅游走，此情与谁共，凋零我孤寂的冬。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其实刚刚记住林子祥这个名字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好感，因为他那时候唱的是十二分十二时那样的非常喧嚣又很激昂的歌，那种狂热，那种配着小胡子消瘦的身影，都和当年的那样的年纪那种年少情怀是没有交集的。所以对于林子祥早期的歌我是属于后补的。其实他出名很早，8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只有30多岁的他，就凭借在水中央和这首分分钟需要你拿到了非常多的大奖，成为那一年的大赢家。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1000岁到1般3岁，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看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提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 分分钟都需要你。33岁才凭借这首歌在乐坛上一发不可收拾的林子祥，对于那个时候的我们来说已经是足够的了，只是没有想到这个小胡子的男人，这样消瘦的身影，居然是香港公认的男高音，居然能够唱出男儿当自强那种非常激情的作品。其实这首歌后来很多人也唱过，可是只有林子祥才是那种胸襟百千丈眼观万里长的男儿气概，而不是声音的口号。 面对万重浪迹。

算一切重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 你是不是还确信当年的选择呢？这首歌是在92年的时候，当年是对唱情歌最为流行的年代，林子祥和叶倩文唱的这一首《选择》，其实也是他们自己生活的写照。人到中年，和相差14岁的叶倩文义无反顾的恋情，在那个时候看来是多么的惊世骇俗。其实，在80年代的香港乐坛，林子祥在歌坛的地位是无可辩驳的，但是呢，他好像从来没有去张扬这份实力。也可以看得出，有些人有些歌是要等到时光沉淀、青春散场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懂得。 声歌唱为我响，月夜有你一怀，在花下痴痴伴，人生充满欢畅。我的心似悸悸。 倾出爱绵羊。啊，我心花怒放，为你高声歌唱，和我倾出心里乐章，唱出真心里梦想。夜夜愿有你入怀，在香梦痴痴伴，从此长日相向。夜夜愿有你入怀，在香梦痴痴伴，从此长日相向。 北京时间11点整。 伴着电波的起伏，让